想把你耍去吧，那我玩去喽。 好无伤。 命在他门前，替师一稍了几情怀。 就是这个旨意， 师同快来！啊啊，师同快来！ 什么事儿啊你？ 想鼻炎起来。 哎，要鼻炎干什么呀？ 我要去诗啊！ 哦，考场上写不出文章，跑这儿写诗来了。 不是，快些去来。 娘的， 上无尽大才，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？ 女儿无有什么心事。 我儿若有心事，只管对为父言讲。 女儿无有心事，弟弟但放宽心。 无有心事就好，我们回去吧。 在门上写的字啊！ 啊，儿啊，你来看看是哪个在门上写的字啊？ 女儿看呐、啊，去年之日，此门中人面桃花写印红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什么好事啊？ 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 啊！ 常言道德好，女大不中留。果然，这里崔护是何人？不该提示到寒门。 我今莫去的门堂亭子。怕的是我不掉女儿心上坑。 Thank you. 去路长江。 往哪里去了？ 哎呀！ 只恐难以医治的了，哎呀！到此时真叫我心灰意冷，不料他闻相思酒喝要了夫妻，可叹我到万年。 小娘子，小娘子。